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一，农历8月24。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李克强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表示祝贺。 本市迎来入秋以来首次重污染天气。 今明两天本市将迎来客流返程高峰，交管部门建议错峰回京。 国庆长假第五天，北京主要景区接待游客218万人次。 10月5号，高速公路交通量126.93万，同比增长11.28%。 北京警方11期间查处多起违法销售运输烟花爆竹的案件。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瑞典卡罗林医学院5号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2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家因为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金共800万瑞典克朗，约合92万美元。屠呦呦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外2名科学家将共享奖金的另一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他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上世纪60、70年代，在极为艰苦的科研条件下，屠呦呦团队与中国其他机构合作，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并从肘、后背、脊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先驱性的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全球数亿人因这种中国神药而受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号致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国著名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祝贺。 北京青年报今天评论说，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人，他的成功是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成果。他长期收集整理大量的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制的单方验方，走访中医研究领域的众多前辈专家，进行反复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日以继夜埋头实验室，反复进行抗疟实验研究，历经千辛万苦，最终研制出了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这是中医药结合研究的杰出案例，是中国医学引进来走出去的经典成就。屠呦呦却曾几次落选院士，被戏称为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他的故事再次说明我国科学界、学术界一些领域存在的有关系无能力者风光无限、有能力无关系者备受挤压的潜规则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现在屠呦呦又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理由相信，今后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站在诺奖颁奖台上，以中国人为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收获来自全世界的瞩目和致敬。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10月5号晚7点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昨天，北京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污染物扩散条件差，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水平。预计未来2天仍将持续重度污染状态，要求相关单位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全市停止土石方、建筑拆除等施工作业，加大重点道路清扫保洁强度，请广大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本市空气质量达到五级重度污染水平，预计今天到明天，重污染状况仍将持续。这是今年秋冬季本市首次发生重污染过程。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分析认为，这次空气污染过程的主要原因是气象原因。北京及华北地区弱气压，风速小，湿度大，污染扩散条件明显不利，造成污染物快速积累和转化。同时，环境卫星遥感监测显示，华北平原区域有较密集的秸秆焚烧火点，排放大量的污染物，与不利气象条件共同作用，造成了当前较大范围的区域性污染。请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减少户外活动，市民朋友做好健康防护。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明天夜间本市转为冷高压偏北风，污染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将明显改善。8号到10号有利的污染扩散条件将持续，本市空气质量将维持优良水平。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根据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提示，今天城区的交通热点还将集中在热门公园景区及周边道路上。其中，香山景区、颐和园景区、景山地区以及八达岭景区的交通压力会相对突出。香山公园、植物园的车流高峰时段为上午8点到中午1点，主要拥堵节点为西北五环的香泉环岛和香山路的上山方向。南部地区前往香山公园和植物园的车辆可以选择经西四环定慧桥进入富士路辅路向西行驶，或者由西北四环四海桥向西沿北坞村路、闽庄路、香山南路前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交管部门昨天介绍，今明两天将是出行客流返程的高峰时段，届时回程返京车辆将大幅增加，各条高速公路以及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等区域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加。交管部门建议驾车返京最好选择上午时段。从今天开始，各条进京联络线、高速公路进京方向、机场、火车站和长途客运站都将是流量激增的区域，特别是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小营桥到建祥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四环路以北、京沪高速大洋坊收费站、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以及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周边车辆排队等候时间将相对较长。为此，交管部门建议返程高峰压力最大的时段往往集中在假期后半程每天的中午至傍晚，各条高速公路进入市界的收费站以及景点交汇的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区域，应尽量错峰出行。据首发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其管辖范围内的各收费站在车流高峰时段保证开道率达到100%，并适时启动复式收费、复式发卡措施。如遇站区拥堵，加强车辆疏导，尽最大努力保障车辆快速通过。今天开始，机场、火车站、长途客运站都将是客流汇集之处。预计北京站前街、开阳路、莲花池东路以及机场高速等路段交通流量激增，尤其上午9点前、晚上7点后是列车进出站高峰时段，站外等候车辆也会最多。建议过境车辆提前绕开上述区域。此外，假期最后2天，市民外出购物、聚会等活动增多，预计繁华商业区、餐饮娱乐场所集中区域周边也将出现车流集中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据市交通委统计，10月5号0点到下午4点，全市高速公路交通量约为126.93万，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1.28%。其中，进京车辆63.22万辆，出京63.71万辆。上午时段交通流量大、行驶缓慢的路段，主要集中在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陈庄至南站村、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跨河桥至双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四元桥至五元桥、进京方向温榆桥至五元桥、京承高速进京方向高各庄桥附近。此外，受外省市天气影响，京哈高速出京方向香河主站以及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琉璃河至琉璃河南一度关闭。城市路网运行总体平稳，上午7点到下午4点，平均交通指数 1.8， 交通指数峰值为 2.8， 都低于去年同期指数。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五天，全市监测的180个主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218万人次，同比增长7.8%。 其中历史文化观光型景区接待 91.8万人，同比增长 19.8%。城市公园型景区接待51.6万人，同比增长 5.5%。自然山水型景区接待23万人，同比增长 1%。重点景区中，故宫接待8.2万人，同比去年持平。颐和园接待10.5万人，天坛公园接待7.8万人，同比减少 1.5%。天安门城楼接待2.85万人，同比增长 37%。北海公园接待6万人，同比增长 21.4%。八达岭长城接待6万人，同比增长 25%。十三陵景区接待3.7万人，同比增长 9.4%。北京动物园接待6.2万人，同比减少 2.4%。中山公园接待4.2万人，同比增长近 80%。 新闻我们记者郑建明报道。十一期间，市公安局联合安监、工商等部门，先后对房山、门头沟、通州、顺义等地易制爆化学品、烟花爆竹售卖点进行了专项检查，查处4起违法销售、运输烟花爆竹案件，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10月2号下午，执法人员到门头沟永定地区检查时，发现一家烟花婚庆门店存在违规销售烟花爆竹的情况。据门店经营人李某交代，今年4月他租下这家门店对外售卖鲜花，为了获利，将违规储存在暂住地内的5箱伪劣烟花爆竹出售。李某因非法储存危险物质被门头沟警方行政拘留，工商部门对这家门店查封并予以依法取缔。10月3号晚上9点，密云巡警大队武装巡逻车组在一辆灰色面包车上查获伪劣烟花爆竹23箱。面包车司机张某对非法运输烟花爆竹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张某因非法运输危险物质被密云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警方提示市民，购买烟花爆竹要选择正规销售点，一旦发现违法违规买卖、储存、运输烟花爆竹的情况，请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国庆黄金周期间，大荧幕上精彩纷呈的影片给市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休闲选择。在不少人看来，陪伴是和家人最好的相处方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中午的时候，严女士和丈夫看完电影《港囧》，急匆匆地准备回家。他们还要回去照顾只有9个月的孩子。严女士说，她怀孕前特别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周都看一场。 怀孕以后就一直没有进过影院，一直到孩子满月之后才看了第一场电影。到现在孩子9个多月，1-2个月看一场吧。 在电影院，记者发现90%以上来看电影的都是情侣档，但也有一些是儿女带着父母来的，比如老家在黑龙江的穆小姐。 多长时间能够带你父母看一场电影？ 很少，可能一年大概只有1-2次，因为他们住的比较远，不在北京。肯定要选一些就是适合全家人看的，不要选那种就是节奏特别快、特别紧凑，有的让他们跟不上的那种电影肯定不能选。 所以他选了一部《夏洛特烦恼》这样的轻喜剧，而对于他的父母来说，这些都并不重要。 到这儿女儿更请我看电影，但是她不看我也不爱看。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一年也看不上一场电影。 到北京来看看女儿，看什么电影我认为不是重要， 只要一块共度时光怎么都好。 电影《港囧》上映10天，票房已经超过13亿，《夏洛特烦恼》成为黑马，连续几天夺得单日票房冠军。还有《解救吴先生》《九层妖塔》和新上映的动画片《头脑特工队》等等，可以满足各年龄段人群的需要。这个国庆假期，坐在你爱的人身边看一场电影吧。 就在2个星期前的城市无车日上，市交通委透露，今年计划对二环路、三里河、南锣鼓巷等区域的步行和自行车系统进行整治改造。预计到2020年，北京自行车出行比例将从12%上升到18%。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绿色出行，给骑自行车的人们创造舒适的骑行道路？2015北京国际设计周尝试用设计给出答案。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好，我们出发了 ，Go！ 跟随王勇，记者和另外两位体验者一起骑上自行车，踏上了骑车救北京的主题骑行之旅。100种小生活工作室的骑车救北京项目为人们设计了一份地图，包括6条通勤路线。记者体验的就是其中的活力之旅。 从白塔寺宫门口头条出来，途经赵登禹路、东兴开胡同，一路上都能看到一些私家车、大巴车、施工车停在自行车道上。 这都是自行车道，现在白马的这些车，你看咱们现在骑的是人汽车的右拐道。 对。而从鼓楼外大街开始，北土城东路、和平里、雍和宫大街一线都很惬意，头顶上有片绿荫，路上还经过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地坛公园、街心花园。这次体验让阳光和聂红杰很有感触。 空气不好，大家越不想骑车，越不骑车，然后大家都开车，空气质量越不好。 就从自己做起，绿色出行都会减少一份碳的排放。 骑车救北京是北京姑娘段落想出来的点子。在线路图上可以看到自行车道绿荫、休息区域、收费停车处、修车铺、公共厕所、景点等信息。 城里确实挺乱的，想去骑车逛个后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哦，那里不适合，但哪里适合。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路线，北河沿大街、皇城根遗址公园，这条路也是一直都有树荫，你骑累了可以旁边歇会儿。 同样推广骑行的还有已定居北京十多年的德国人伊泉，在他看来，可以设计一些快速通道专门给骑自行车的人们使用，而一些细节也值得改进，比如红绿灯的时长。 从一个红绿灯到第二个红绿灯，如果你的速度是20公里一个小时，那第一个变绿色的，你到了第二个也已经绿色的，所以你就可以过去。 畅行低碳绿色生活需要大家的参与。在段落看来，5到10公里的路程，自行车是最适合的通行工具。 能影响一个人就影响一个人。如果你骑了少开一天，没准蓝天能多一点。 十一黄金周期间，2015国家大剧院舞蹈节正在火热上演，并将一直持续到12月6号。王亚斌的青衣以及西威基廉的全球告别巡演都将在十一期间与观众见面，而整个舞蹈节将为观众呈现19台44场舞蹈演出，并将同步举行舞蹈专业论坛、大师讲座、艺术普及教育、舞蹈主题展览、走出剧院等一系列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继杨丽萍用惊艳的舞蹈剧场《十面埋伏》展示了实验性的创新，并为舞蹈节揭幕之后，本届舞蹈节还将相继在10月份迎来西班牙弗拉明戈舞剧《卡门》、王亚斌工作室舞剧《青衣》以及西威季连全球告别演出《生命不息》等多场力作。大剧院副院长李志强表示，这次还邀请到了很多国际名团， 请到玛丽斯金芭蕾舞团来国家大剧院演出《舞姬》，还有一个经典荟萃，还邀请到澳大利亚芭蕾舞团、旧金山芭蕾舞团。 这一届的舞蹈节对于实验性的舞蹈作品给予了很大空间，来自舞蹈家陶冶的数位系列作品将弱化主题，通过6场按数字编号的演出诠释对舞蹈的理解。 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我的作品没有名字，它是用数字来代表，它是一个1、2、3这样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根据的过程，那我觉得它也应该是一个集体呈现的一个意义会更强于个体的一个表现。 美国现代舞教母玛莎·格兰姆创办的现代舞团也将献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合集，并由华人舞者辛颖领衔。世界巡演的中国站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自己国家舞台上演出，同叫20世纪3大艺术巨匠。 据了解，在演出之外，本届舞蹈节还将安排一系列互动活动。李志祥说：“ 我们在空间里边会做舞蹈节的展览，走出去的活动会去荒草地、中关村科技园，这是把我们舞蹈节里边演出的一些剧目用简便的形式到一些地方去做一些活动，剧院里边开展丰富多彩的一些讲座活动。”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中度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防范。 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可容纳150多家集成电路产业链企业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日前在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启动建设。园区将与河北石家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形成围绕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的协同创新产业链，这将成为京津冀区域继大数据后又一个协同创新产业领域。 北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最新数据显示，受科技活动投入加大等创新要素影响，1到8月中关村区域规模以上高精技术企业收入突破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8%，期末从业人员也同比增长7.5%，创新投入正促进区域经济高速增长。 昨天是2015中国网球公开赛第三个正赛日，除了看比赛训练，场外嘉年华也让球迷大呼过瘾。今年中网依旧打造了丰富多样的场外活动，除各赞助商展位设置的游戏、抽奖、球星见面会、运动损伤咨询外，文艺范儿十足的雕塑展也吸引了不少球迷驻足留影。 作为亚洲最大规模的青年艺术展，2015年度青年艺术100昨天在农业展览馆启动。在展示面积超过13000平方米的展厅里，共展示出约350位青年艺术家的2000多件作品，涵盖国画、油画、雕塑、装置、影像、版画等艺术形式。据了解，本届展会首次将日本艺术家纳入展览体系。 国庆长假接近尾声，在房山区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兰花大会也开幕一周。在长假的助力下，入园游客维持了几天的高位运行，总入园游客达到11.2万人，日均超过1.5万的游客人数，让兰花园的兰花售卖行情火爆，同时也让主办方的养护工作压力渐增。他们已经开始对园区的洋兰进行批量更换。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日前发布了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以及地铁12号线的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与之前公布的线路规划相比，3号线增设了曹各庄北站。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斌，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中度霾，早晨有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去太庙赏油画，触摸历史的温度，品味太庙文化底蕴。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型、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特别报道：国庆万花筒、国庆阅兵和庆典摄影器材的变迁。北京动物园羊驼生病不适，游客不文明投喂危害多。下面是详细报道。 国庆万花筒。 每一次的国庆阅兵和庆典活动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为人们留下这些回忆的是与国庆相关的照片或视频。摄影师手中的相机和摄像机就是人们视觉的延伸。从开国大典到现在，从机械相机到 3D 相机，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摄影器材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也有一些事物从未改变。今天的国庆万花筒，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带您一起去探秘摄影器材，领略光影之间的变与不变。 1999年10月1日清晨，摄影师张同胜来到国家博物馆北侧，他拿出自己刚刚从香港买回来的宽幅相机。由于前天晚上下过雨，长安街上映出了天安门的影子， 整个长安街就像一个十里长河一样，这么多年了没有再碰到过。 这是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同胜自己最满意的一张国庆主题照片。若再往前追溯到开国大典的时候，据张同胜介绍，因为当时摄影器材所限，著名的红色摄影家侯波还差点发生意外。 那个时候我们的装备条件都是很落后的，比如说我们闪光灯只能闪一下，要换灯泡的。那个时候的镜头是不能变的嘛，不像现在的镜头，那个时候都是定焦头，没有广角，有时取景呢受到限制，它不能再宽了嘛，就得只有你去往后退了。但是前面那个时候退不下去啊， 我弟弟他说拍那个开国大的，那个是天安门朝前面，也是那么很窄的地方。后来后国在拍那个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瞬间的时候，都马上就像掉下去了。后来周总理去了，一把把他拽住了。这种瞬间是他终身难忘的。 从开国大典时的只有一个标准镜头的德国相机，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尼康 FM 相机和勃朗尼卡相机，再到国庆60周年的全画幅数码单反相机，发展到今年的93阅兵，摄影师已经用上了微型相机、3D 相机、遥控相机，还有手机。新的技术不仅应用于国庆这样的大型拍摄活动之中，也走进了大众的生活。曾拍摄过09年和今年93阅兵的新华社摄影部国际室主任吴晓玲对此感触很深。 摄影技术的发展是解放了人，我自己把它叫做这个摄影的白话文运动。在之前所有的摄影都是文言文的，是有门槛的，现在不一样了，欣赏的内容、拍摄分享的方式，这个是平等的。它对我们这些从业者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挑战。现在这种权利的门槛不见了，作为从业者的话，你如何去捍卫你的这种职业的尊严，它对你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 马先生昨天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 去这个北京动物园，它不有一个美洲动物区嘛？前些日子我也带家里小孩来过这儿啊。原来这儿是有4只羊驼和圆驼，昨天再去就只剩下那个圆驼和羊驼各1只了。问了工作人员，是因为在11黄金周期间游客特别多，有好多游客吧不太文明吧，过度的喂食，这个动物已经出现不适了。好几只这个羊驼和圆驼就被隔离在密闭栅栏区。 原本北京动物园美洲动物区有羊驼、圆驼各3只，其中4只却因为游客随意投喂导致动物出现不适症状，被暂时予以隔离。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起乱投喂也颇为无奈。 反正动物园是投喂的比较严重，反正我们看到的也会阻止他们，但是不听，然后他还跟你急呢。 一名微博网友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解释了随意投喂动物的危害。斑马、野马、野驴、犀牛、大象等只有一个胃的动物，盲肠发达，水分多的蔬菜和面包、饼干等碳水化合物食品重的会造成肠梗阻。有3到4个胃的反刍动物，比如鹿、野牛和长颈鹿等，水分过多的蔬菜和面包、馒头等碳水化合物影响到正常的消化功能，容易造成软便或者稀便。鸟类、水禽类和灵长类动物也会因为随意投喂带来消化系统疾病，甚至影响繁殖。而且根据北京市公园条例，在非投喂区投喂动物最高可以罚款100元。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可娟，主持人郑磊，感谢您的收听。新闻热线特事特报作为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欢迎关注。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3，道路畅通。 农行金穗速通信用卡发行了，无需预存保证金 ，ETC 通行95折优惠，不排队不停车，先通行后缴费，农行网点均可申请办理，详询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在深夜，世界风云尽收眼底；在清晨，动态生活一一展现。AM 八二八。